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6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3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部分地区的降雨以及夜间全市的降雨对交通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驾驶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各位晚上好，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讨论各种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节目中每天都在探讨。我们主要也会解答各位在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的一些咨询，所以您也想咨询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大家好，主持人孙岩好。 大庆老师和我一起在节目中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庆老师是关于挽回的哈。一般一段关系结束以后，那么比如说这个不愿意结束的那一方，他可能特别特别的想挽回哈。 对。 这个现在甚至社会上还有这种挽回情感的这样一些什么公司啊。一些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项目啊，他会帮你来做挽回的，当然是交费的。 啊，我也听过，好像是有。 是吧？对不对？你给我那个大庆老师，你给我5800块钱，然后那个我来帮你来挽回你的这段情感，是吧？我帮你支招，你该怎么做？1、2、3，是这样吧？ 对对对。 当然，这个大多数人还是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挽回哈，还是想的是我怎么样可以。能把我和他之间的这个过去找回来呢？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没有到要完的地步啊，或者我不甘心我们完，或者我们还在相爱啊，怎么就突然就完了呢？这是个男生问我们的问题啊，他就问我们，他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在一起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我自己觉得我对她很好，感情中我做的也很好，我非常珍惜这个感情，但是说实话，现在想一想，可能确实是我在感情中用力过度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啊，我可能对他有那么一些控制欲。他不在我眼前的时候，到别处去的时候，我会有的时候有一点不安，想知道他在哪儿，希望呢，他能够听我的话，听我的一些安排。那么慢慢的呢，他就开始和我吵架了。他说我控制他，他说我这个人心里有一点问题，他说我总是管他。管得太多，前不久她和她的这个闺蜜，还有她闺蜜的男朋友，是她闺蜜新交的男朋友，他们在一块儿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呢，说唱歌，我呢那天没有去，是因为我工作单位上有一些加班的事情，她跟我说她只是去吃饭，她并没有说她要去唱歌。但是他们吃完饭之后啊，又去唱歌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没有听到，是因为啊在唱歌，可能很吵。后来他回过电话的时候呢，我就有点生气了。接着呢，他就跟我吵起来了。他说：“你看人家的男朋友多好啊， 人家的男朋友都是大大方方的，说就我每天都盯着他控制着他，不给他自由等等这些，然后他就说死说活提出了和我的分手。他现在不理我了，也拉黑我了，我到底应该怎么挽回呢？我当然是能找到他的，毕竟他的家人啊，他的公司啊，我都去过啊，这个他的好朋友，我都有他好朋友的联络方式啊。但是我这次没敢轻而易举的出击哈，我就想问一下，我怎么挽回呢？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一直都是很爱他的，怎么办呢？怎么挽回已经失去的这样一份感情呢？或者已经可能要失去的感情呢？大庆老师， 好难呢 啊，真的。 我觉得可以看出这个男生的确对他的女朋友相当的爱，甚至说他爱他女朋友，甚至他女朋友比女朋友要爱他要深。所以他自己也提到了一个词儿，我用得很好，叫用力过度。然后他自己也总结了，有点控制欲是吧？就是希望呢能够听他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在身边的话，他就会有点不安。因为怕失去他嘛。对吧？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女朋友跟闺蜜还有男朋友一起去吃饭，吃完饭然后去唱歌了，这就是只说去吃饭，没有说跟他说唱歌的事情，然后他就因为这样的事情两个人起冲突。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觉得男生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第一，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一种不安的感觉，会控制不住对方的感觉，就是对方不在身边了，然后你觉得对对方失去了一个控制，然后就不能忍受这样一个局面，这种不安，这种控制欲源自哪里？这个我是你需要找到的。无论是这段感情能否挽回，还是到将来你的新的恋情，你这个都是要处理好的。如果这个处理不好，那你的感情肯定会不顺的。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挽回的话，我觉得可以争取嘛。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观念，为什么不能争取呢？一定要争取，争取到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力气了，然后对方也确实不愿意接受自己，很反感了，那就放弃。给对方幸福，然后也让自己去选择其他的这个幸福啊，可以去争取。居然说怎么争取，比如说他现在微信拉黑你啊，或者网上的交流，而且我觉得这种交流呢绝对不能是网上的，绝对是应该是现实当中的， 面对面的是吧？ 面对面的，而且我觉得你去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就像刚才我说你那个控制欲，你那种不安，这个原因一定要想清楚，因为他跟你分开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原因想清楚，跟他解释的明白，然后他能理解了，才有可能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们的关系这个复合。如果你只谈我爱你，我特别特别爱你，那我觉得这个他不会接受的。那所以我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然后再去。 您说的对，就是你如果真的意识到你们的问题在哪儿，比如说确实就像你说的，你用力过度，有可能呢，你让这个女朋友一直她都觉得很紧张不自在是吧？你虽然觉得这是一种爱，但是有的人并不需要这样的一种爱。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如果意识到你们之间确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能够再和他去挽回的时候，你能够真的跟他谈一谈你们的问题所在，其实这样是最好的，这样对方才能知道哦，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怎样。 对。 他才会觉得更安全一些啊。所以挽回是首先要找到我们之间之所以分手的那个理由，那个原因。 对，那个症结所在。 然后要挽回也是要告诉对方，我知道了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吧？ 对。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感化对方。 对啊，对方才会觉得在我们未来的路上不会因为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所以他才会原谅你，然后才会有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 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一位问的问题，这位呢是这样说，说这个想问一下哈，我今年呢是23岁女生，但是我父母的感情啊是一个每天让我想起来都头疼的问题。我母亲这个人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厉害的，脾气很大，总是不断的跟我父亲发脾气。而我父亲呢在家里面我觉得一直都是受我妈妈的这种欺负，我妈妈呢在家里边不容我爸爸说话，我爸爸说一点什么我妈妈都会去怼他，然后我妈妈呢都甚至有的时候从刚开始的唠叨到最后跳着脚的骂，我父亲呢就在一边不吭声。以前啊我总觉得我父亲一直也都能忍，好像他们之间这样也可以过得下去。但是呢前不久有一次我父亲啊就对我说他不太想和我妈妈再过了，他说我已经大了，他也不想再顾及家里边的一些情况了，特别是我奶奶去年又去世了，他也不想再顾及这个其他人的心情了，他说他真的和我妈妈过不下去了，他想和我妈妈分开。那我呢当然不愿意他们分开啊，他们以后的年龄会越来越大，其实他们能够在一起的话应该相互之间是一个陪伴哈，特别是我认为我妈妈应该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也许将来我爸爸并不很发愁，我爸爸这个人脾气又好，条件也应该还可以，长相也还不错，收入也还行，其实我是很担心我妈妈脾气又不好，将来如果再没有和我爸爸在一起的话，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的话，谁来照顾他呢？还有谁敢和他在一起呢？我想的够多的吧，我很想劝我妈妈能够收敛一下她的脾气，好好带我爸，但是我妈这个人为什么脾气就改不了呢？我该怎么办呢现在？ 这位女主人公的确想的真的很全面啊，也想的很长远，可以看出她替父母的这种感情关系是有所担心的，而且我对她的担心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年龄越来越大的话，将来这个在一起是相互照顾，如果不在一起的话，像他爸爸这种收入又好，长得也不错，然后脾气又好，这样的老头很抢手的，对吧？像他母亲这样呢，脾气大，这样的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有点孤苦伶仃的感觉了，因为他也作为女儿，也不可能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他也要成立自己的家庭，所以他的担心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所以他希望能够撮合父母的这样一个关系改善。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其实他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在老多家庭当中也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母亲这边呢就属于这种脾气特别大，然后动不动就可以向父亲发火，然后有些男人呢就忍着，然后这个忍着不说，然后到一定年龄了说非要这个离婚。哎，我记得突然想起一个新闻，说有一对老头老太太，老人家都已经80多了，然后非要到这个民政局去离婚，理由就是性格不合，然后那个老大爷就说他老跟我发脾气，不理解我，不怎么样，然后那个老太太也就说我怎么就不能发脾气，就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看到的可能是母亲是发火的一方，父亲是受气的一方，我相信啊，就是你父亲在某些时候可能也受委屈了，但是这个你父亲肯定也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所以让你母亲特别不能忍受，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让你母亲非常看重或者干扰他的这一辈子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并不见得是问题有多大，但对于你母亲来说就觉得你父亲怎么就改不了呢，或者怎么怎么样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你母亲的这个处理方式可能也不妥，但是他两个人的这种沟通交流的模式呢已经这么 定下来了。 对。 对啊，我觉得你父亲呢，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考虑的更多一点，比如说对你的这种影响。 嗯。 小的时候怕影响你，哎呀，母亲一发火，然后 OK 我就退一下，然后尽量希望他能够这个把火气降一降，然后情绪好一好。 嗯。 其实，这个作用可能是有，但是你父亲的可能处理方式也不到位，因为没有抓到你母亲为什么发火的症结。 对， 然后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积习难改的状态。 对， 而且成了一个固有的模式，就是一个发火一个退缩，一个发火一个退缩，就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之间的问题根本就没解决。 是的， 所以说一定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再怎么撮合这两个人过得也很难受。 嗯， 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看一看这两个人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这个很重要。 对，如果你能找到真正问题出在哪儿的话，可能才能去斡旋这件事情。 对， 是吧？ 对， 才能让这个爸爸妈妈真正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来面对他们现在的关系会如何哈。当然你对妈妈的那些担心，不知道你妈妈到底比如说和你的这个交流能交流到多么深。有些母女能谈得很深， 嗯， 她因为她不小了嘛，这女儿已经不小，24岁了嘛，对吧？ 对， 如果说，你妈妈还能和你谈得很深的话，你到推心置腹的，还真能和你妈妈说一说。 对， 比如说这个对你妈妈未来的担心， 对， 真的要分开以后的担心啊，如何如何的，你也都可以去谈一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问出为什么你妈妈不断的在跟你爸爸发脾气哈。到底是为什么？你也可以和你妈妈去聊一聊。 对， 你可以现在可以带着一个，就像是一对知己闺蜜母女之间的这个闺蜜一般的去聊一下，去问一问， 对， 为什么你 去掉女儿的这个身份？ 哎，对，为什么你会老和爸爸在发脾气，对他有那么多的不满，对吧？这些也问问，让你妈自己来看看自己的内心。 对，就是我觉得。第一呢，你要去掉女儿的身份，然后去掉女儿的身份，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不要为他们老了，比如说这个生活比较凄凉、孤独一个人这样的境况担忧，不要把这个，我就不要把这个过早的去抛给你的母亲， 嗯， 你的父亲还好，可能不要抛给你的母亲，为什么？你像你说的，你母亲脾气大，你可能一说这个的话，那你母亲会说，我有工资啊，我就结婚这么多年，我也没靠他养着我呀， 嗯， 对吧？而且你像你大了，你就不管我了吗？然后他跟你就会说这些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去女儿的这个身份，不讨论这个，更重要就是你从两个女人的对话的角度， 嗯， 去探讨一下，比如像你跟你母亲请教一下，说妈妈，你为什么就是老跟爸爸这个有这么大的火气？他到底是哪里惹着你了，对吧？你可以把你的婚姻经验跟我传授一下，然后我也那什么一下，然后让你妈呢。把他这种积攒多年的这种情绪找到了疏解出来， 对， 哎，然后这样你就能看到这个症结在哪儿了，这样就好再去对他俩如何去缓解，如何就找方法就比较好了。 嗯，对， 我觉得是这样。 你说的对哈，那我们再试一试好不好哈？这个女生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了，也可以再告诉我们，我们也期待着听一听下文哈。 对，希望有个很好的结果。 对，下一位问到哈，女生在问说，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来看待我的男朋友帮助他的前任呢？他的前女友啊过来找他办事儿，结果呢他好像啊还办得挺精心挺卖力的，我当然有一点小吃醋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帮他这么费劲吗？结果他跟我说纯属是为了帮忙，他说让我别多想，其实我也知道我男朋友很爱我的，既然很爱我，可是我看到他尽心尽意的为他的前女友在办事儿，我还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啊。当然这个他也并没有越界哈，他前女友帮来求他帮忙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告诉我了，但是我这个不舒服我该怎么处理呢？大庆老师。 嗯，我觉得听完了之后，我觉得你应该高兴才对。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男朋友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而且是个诚实的人。那就像说，他第一时间告诉你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没遮着、没掩着、没着偷偷摸摸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他是个诚实的人啊，而且他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摆得很清。 我们就是一个朋友关系，就是一个朋友请我帮忙。 嗯， 但是呢，我们这个朋友稍微特殊，是我的前任，所以呢，我为了不让我的现任有任何的误会，然后我又对得起我的朋友啊。OK，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嗯 啊，所以他就像你说的，他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情，而且第一时间告诉你。第二呢，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有责任感的， 嗯， 这种责任感呢，就是体现在哪儿？一是对你的坦诚，二呢就是对朋友的这种帮助， 嗯， 对吧？我觉得看一个人的这个爱的能力，或者这个人爱的这方面，首要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责任感。 嗯， 他的这份责任感不仅仅是对你的，就是对现任的这种呢，可能是就是由于我们俩的男女朋友的关系这样的负责。 嗯， 更重要的是，你看他对其他人、对他的朋友、对他的师长、对家人有没有这份责任感。 嗯， 如果他对他的朋友、对家人都有责任感，那这样的人才真的值得跟他在一起，而不仅仅是说我跟你是男女朋友，我只对你负责，对其他人都不负责。那这样的人到最后就有可能你俩关系一出现什么问题，那就不对你负责了，他就很容易移情别恋。 嗯， 因为他从本身我觉得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到你男朋友又诚实又有责任感，你应该感到高兴。 嗯，对，而且这是一方面哈。 嗯，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都能理解。不知道你的男朋友的和他前任是怎么分开的。 嗯， 假如换我们的话，那可能前任如果来找上门来，假如当时分手不是很难看，不是说大家分手了从此就变成仇人和路人了哈， 嗯， 那我们也会去帮忙的。第一，大家毕竟过去有过那么一段交往，不同于一般的交往。第二，说实话，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心态，就是特别是男生对女生，即便是分手了，我还有能力能帮到你，对于我来说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吧？所以， 我算不愿意承认，其实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想，我觉得就像孙岩说的，无论比如分手不是分得很尴尬， 嗯， 有可能再加上比如说是男生，就是可能不太成熟，然后各个方面造成了两个人的这种当时没有谈好，然后的，然后这个时候女生又回来找自己帮个忙，男生会觉得，哎呀，我也算为我当初做的可能不好的地方的一种补偿吧，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在呢。 嗯，哪怕不是这个补偿的心态，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男生其实永远都是愿意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女生感到满意，就是说我能做到这些，其实对于男生来说这也是一种价值的体验，这个不关乎于感情。 嗯，对， 嗯，关乎于个人价值。 对，就是男人的面子嘛。 哎，对对对，就是我有能力帮你啊，没问题。 对对对对， 你求到我这儿了，我能不帮吗？没问题，我能帮，我当然会帮了，对吧？其实是这样吧。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这个女朋友你就不用想太多。 对，不用想太多。 你那个冷静的在旁边观察就是了。 对。 是吧？嗯，毕竟女朋友现女友是你吗？ 你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对对。嗯，有一位这个男生问到问题哈，他说我和女朋友谈恋爱谈了两年的时间了，女朋友早就见过我爸妈了，我爸妈对她很满意，也挺高兴的。我爸妈生活状态也还行，父母呢还都有工作，这个自己也觉得家里边还算可以吧，我自己的条件也还行，也还不错。和女朋友谈了两年，我也有问过，要不什么时候去你们家呀？因为经常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听到他妈给他打电话，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没有去过他们家。那么我们家现在都开始讨论到什么时候结婚的问题了，我的女朋友才告诉我说，他们家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他和我的关系，他早就跟他们家人说我和他已经吹了。他已经把我换作另外一个人了，所谓的换作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他妈妈说的是和另外一个人在约会，是他妈妈比较满意的。原来呢，他妈妈还是设置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即使我觉得我家和我还可以，都不能达到他妈的条件。而他为了让他妈妈放心出来和我约会， 他跟他妈妈干脆说的就是另外一个人，神一样的存在，那个人的条件是他虚构的，比我好很多，怎样怎样的。所以我想问问现在该怎么处理啊？这姑娘是等于跟她妈妈说，我跟一个我的男朋友是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就完全不是现男友的样子哈。 嗯 嗯，神一样的存在，来。 神一样的存在，这个事情要神要能解决就好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就是一个就是女方的家长，尤其是母亲这边对可能对男孩子这边的这种经济条件或者家庭条件各方面设置了各种条条框框， 嗯， 而且这个条条框框是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降的，这种态度非常坚决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跟男孩子又觉得非常合得来， 嗯嗯， 又不觉得那些东西有多大的影响， 嗯 啊，觉得母亲可能做得太决绝了，但是呢母亲这边又做不通工作， 嗯， 所以就编出这样一个神话人物来放在他们中间是吧， 嗯， 来欺骗他的母亲。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看出女友还是很喜欢你的啊，还是很看重你们的感情的， 嗯， 因为他毕竟不是说背着你然后又去跟其他人谈怎么样的， 嗯， 对吧。我觉得这从这点来说女生做的还是挺好的。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确实很难解决， 嗯 不过我觉得话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怎么样这段感情是你两个人的， 嗯， 父母他们更多的是建议权，不是决定权，决定权永远在你两个人手中。第二呢就是你让他母亲能接受的过程会很长，而且也会很艰辛。我觉得你需要做的最主要的不是去迎合他母亲设置的那些条条框框， 嗯， 更主要的应该是如何去经营你们的感情，如何对你的女朋友好， 嗯， 这样做的好处呢一就是让你的女朋友可以更死心塌地的，或者让你们的感情会更好， 嗯， 二呢就让他的母亲看到了即使你在某些方面没有达到他母亲设置的那些条件，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生活过得风生水起，然后他女儿也过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未来的岳母他可能也就放弃他的想法就会接纳你了， 对， 但是这个时间会是多久这个都很难说， 嗯嗯 嗯，我觉得你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嗯，对，劝一下你的女朋友，就是可以跟她说一下这个一直撒个谎，这个也许以后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嗯， 就是父母如果知道了你是在撒谎虚构这个男朋友的一些条件的话，父母可能会迁怒到这个现男友身上的， 对，哎呀，虽然说这个说的太对了，对， 嗯，所以还是得想个办法要解开这个结，是吧？ 对，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从实话开始， 对， 让你女友真的跟你的这个女友的妈妈把这个实话说了， 嗯， 然后我们的感情还是挺好的，然后各个方面都挺切合的，啊， 嗯，是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 4006061039。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6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3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部分地区的降雨以及夜间全市的降雨对交通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驾驶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夜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大家听到的我们节目中的内容是听友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发送给我们的问题和我们来讨论的这些情感问题。您的生活中，您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遇到了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婚姻里边的一些问题啊，和伴侣关系的问题，恋爱的问题，想询问，想讨论，想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加入的方式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去寻找，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中可以给我留言。我们节目中今天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哈。 好的。 一位问到一个问题，这位是这样说的，说我想问一下，女朋友今年呢已经是25岁了，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我的女朋友啊在心理上太依赖她的父母了，特别是她父亲。我女朋友任何事情都要去问她父亲，大事儿小事儿，做任何事情的决定都要跟他父亲说，我劝说了都没有用，我这儿跟他分析了也没有用，他也是要去听他父亲的。要知道他父亲虽然很爱他，我也告诉他了，我说其实对于现在你父亲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你要换职位啊，你要这个在公司里边有一些问题啊，你说你可以和我商量，我告诉你的这些主意呢我自己都觉得是还是很有效的，但是呢他还要再去问一遍他父亲，可是他父亲说的呢又完全不同。我对我女朋友说了，说你父亲虽然很爱你，但是你父亲缺乏现代职场经验，其实有一些事情呢你还是可以听我的。不行，他一定要听他父亲的。不仅如此，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其实他也不断的在向他父亲各种各样的汇报，他父亲不断的指点。还好我已经经过了他父亲那一关，他父亲见了我2-3次了，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才放心的把他交到我手里。可是他呢，任何事情我就这么说吧，没有我替他做主的份儿，都是他父亲在替他做主。哎呀，我这个有点倍感压力，也有点反感，怎么办呢？甚至我会觉得他父亲管得太多。我们两个人现在关系感情很稳定，将来应该是在一起生活的，我并不希望他成为我的妻子了，他的父亲还是那个他认为要听命于他的人。完了。这个小女婿，有未来的小女婿，有一点点这个想反抗一下岳父的这个控制权是吧？ 对，听完这之后，我当时给这个故事想个题目的话，叫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战争，或者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妒忌。 那是吗？是妒忌啊？ 对，其实他非常妒忌， 他的女朋友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那么好， 嗯， 对吧？ 你听，你怎么还又听你爸的？我昨天我都跟你分析一遍了。你要是在这个公司里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一二三四五哈，我已经跟你说了，你看要照着我的来做哈， 对， 对吧？结果第二天女朋友说了，不，我爸说了要五六七八九， 对， 那我要听我爸的，是吧？ 对， 那我当然生气了。你到底爱谁啊？但是当时都爱哈，但是两种不同的爱。但是这个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听我的呀？怎么还听你爸的呀？ 对呀、啊， 对吧？ 所以他最后说了那么句话嘛，就是没有我替他做主的份儿。 嗯，对，没有我替他做主的份儿，就我就没法替你做主啊！这什么事儿你都问你爸呀？嗯， 对， 嗯。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抛弃这个念头。 哦， 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啊？ 因为我是他男朋友啊，未来我还是他老公啊。 你愿意让你的妻子替你做主吗？你愿意让你的女朋友替你做主吗？ 可是中国男人就是这样想的，我不愿意让我老婆替我做主，我也不愿意让我女朋友替我做主。但是这个大庆老师啊，男人不一样，男人可不就是应该替女人做主吗？很多男人都这样想。 你可以这样想，但这样想绝对行不通。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啊， 是吧？ 像过去，对啊，像过去那个传统女性必须要依赖于丈夫才能生存下来，没有工作。现在女性无论是意识上还是经济上都越来越独立了，你想替她做主，这只能造就你两人之间的这种鸿沟，或者你俩的问题越来越多。 嗯 啊，所以我说，第一，你要放弃这样的想法，你没有，不是说你没有资格，而是说你没有这个义务。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去替别人做主，相反，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女朋友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又替你做主，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从这个角度说是没有的。但是你看，女儿跟父亲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父女的关系， 嗯， 那是一个养育的关系，在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父母来帮我们做决定，老多时候都是帮我们做决定的，而再加上他们又是过来人，他们的经验又比我们的多，所以我们从小看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啊，全能的父亲长大的，那我肯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当然愿意去咨询一下我父母的意见，咨询一下父亲的意见， 嗯， 听父亲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嗯 啊，当然现在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你女朋友可能在父亲这边过多了，就是太频繁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然后还去完全，如果说按照你说的完全按照父亲的意见来办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就不太妥了。 嗯， 但这个说这个话也不太完全，因为不知道你女朋友听他父亲的这个话到什么程度。 对， 如果父亲的话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建议性的、大方向性的都没有错， 嗯， 那女朋友按照这个方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像你呢，你可能给女朋友的建议就更加具体更加直接。 嗯， 那这可能是你给的建议跟他父亲给建议的一个区别，所以说这两者上如果你能看到也许不冲突啊，即使冲突的话也没有问题，因为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当事人。你女朋友在公司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她要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啊，她要综合环境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嗯， 这个决定是她自己做的，任何人给的只能是建议。 嗯， 所以我说你要放弃那种我没有替他做主的份儿，你可以建议。 嗯，对 对， 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这种关系，这就像是一个女生和一个婆婆， 但是有点 也会有一点点争夺权力的意思啊。 嗯， 婆婆会觉得你知道吗？这个男人是从小到大我把他养到这么大的，从那么一点点我把他养到这么大的，从来他都是听我的，对不对？ 对。 但是女人会觉得，哇，今天他爱我，他是我老公，他是我家的一家之主，你知道吗？他应该听我的，是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对。 对。 所以人看来都有这种心态哈。 对。但说到底还是。 对， 还是两个个体， 两个个体。哎，只不过大多数的岳父没有那么像婆婆那样，就是，怎么说呢？ 跟自己的女儿 那么关系那么亲近，可能是这样的。 对， 或者说关系这么，像这个女儿什么都听爸爸的， 对，言听计从父亲的这样的确实不多， 确实是不多哈。 嗯， 但是 大多数女生真的是有了男朋友以后就听男朋友的了。 对， 有了老公以后就和老公来商议了。 对， 所以这个每一家和每一家也不同吧。 对， 其实，您说， 而且你看，他说了这个，他也见过他未来的岳父，然后对他印象也不错， 还不错。 其实你想啊，你看，你通过跟你岳父，对吧？未来的岳父多喝二两，把你岳父哄高兴了，你媳妇儿就牢牢的在你怀里了。 对，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是一个女生说到的问题，说我快要结婚了，男方家里边呢是在我们两个人谈恋爱之前，男方家里就已经给他买了房子，而且房子呢，这个当然是首付了之后也一直在交贷款，贷款是他父母交一部分，我男朋友交少一部分，他父母交多一部分，这个名字呢是写的是他的哈，我和他谈恋爱之后感情很好，我对他也挺好的，他对我也不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谈到要结婚了，结婚呢他父母还是让我们住他的这个房子没有问题，他父母在他这个房子里其实也购置了一些东西，也都装修好了，而且经常呢我男朋友也会住在他名下的这个房子里，他多一半时间还是住在他父母家，主要是为了吃饭方便哈。那么他父母给他买的这个房做婚房的标准其实是挺好的了，现在呢就是他父母就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我家呢出车钱买一部车，说他们家也一直，他们家其实已经有一辆车了，但是呢是他父亲在开啊，过去呢我男朋友偶尔也是要开的，经常我们约会的时候他也是把这部车开出来，一家人嘛一部车其实也就够了，但是他父母觉得如果他和我结婚了成立了另外一个小家，他父母希望的是我父母陪嫁一台车，而且这个车并不便宜，不低于35万的车啊陪嫁，那么他父母说就是这样的，其他的呢婚礼的钱呢他父母愿意出，但是也提出了所有婚礼上的收益哈，这个别人的彩这个礼金啊什么的都由他父母来处理，他是他们家的独生子，他父母是挺护着他的，我们家吧就觉得他父母出了这样的主意之后觉得不大愿意，因为那个房子是婚前财产，然后现在又让我们家拿出一台车，车呢又是消耗品，买了也就没有了，也不能算是家里边以后的一个能让我自己有保障的财产，所以现在两家人啊就是觉得氛围有点怪怪的，挺不舒服的，我父母觉得他父母太会算计了，我该怎么办啊？ 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发生在北京 啊，不是外地。 对啊，北京的限购政策，对方呢就不会提这样的要求，就很容易解决了。 对，不大哪有说买一辆车就能买一辆车的呀？ 对， 他肯定是在外地的某个地方，因为咱们的网友，咱们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遍及各个、各个地方，对，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嘛。现在所以这个怎么办哈？ 其实我觉得两方家长都挺会算计的。那打引号的算计。像男方的这个家长希望女方这个陪嫁一辆车，其实从这种我觉得就是金钱对等的这样这个双方都出力，家长都出力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他们有弄了房子，而且说了酒钱，这个酒席的钱上面他们都出，对吧？所以希望女方这边弄辆车，弄辆好一点的车，因为他觉得你看我们承担了大部分，你们也就出点车钱，然后反正有个好车也是将来你们姑娘开嘛，也是你们这个儿子儿媳妇他们受益，也 也都是为你们着想的一个角度。 嗯。 然后你这边的父母呢，算计的也挺细的。你说，哎呀，你看房子是有啊，但是那是婚前财产，按照现在的婚姻法，那我女儿占不着半点便宜的，对不对？ 嗯、 但是你看这个车我们出了，这是要贬值的，对不对？ 嗯、 房子是越来越升值的，那我女儿的这个保障怎么办啊？ 对对对， 对吧？ 对， 但请女方的家长想一想，你女儿的保障是靠一辆车能解决的吗？或者是靠一个房子能解决的吗？对吧？ 嗯， 就包括你们未来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一样，是靠房子跟车来保障的吗？ 嗯， 去掉这些之后，剩下的那些东西才真正的是让你们婚姻幸福的东西，对吧？ 对对，但是是这个道理哈，但是确实在一些我们听友和网友遇到过很多，就是特别在婚礼之前、 嗯、 处理这些俗物的时候、俗事儿的时候，哎呀，大家难免就会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当中平衡不平衡啊、平等不平等啊、你家出多少我家出多少啊、你家怎么这样啊、狮子大开口、我家怎么这样啊、如何如何，都是会为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就开始有矛盾啦。 对， 些矛盾难免，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和他在一起的话，还得靠你们俩去解决呢。 对， 你们俩什么态度啊？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怎么想的呀？是吧？ 对， 这个双方家长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就是各自会为各自的孩子争取利益。你是觉得我都要嫁给他了，我都要进他们家了，我都要姓我这个将来的孩子都是姓他们家姓，我就是他们家人了。但是对方家长还是不这么认为，那么对方的家长还是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对， 我要为 我的孩子利益是第一位的。 对，这个是能理解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是怎么样搞搞平衡哈。 对，我觉得还是虽然刚才你说那个是很对的，就是无论家长都是在为自己的孩子争利益，将来你们两个人有了孩子，你们孩子在结婚的时候，你们也会为自己的孩子尽量争取更多的利益，也像现在你们的父母一样。 对， 那这是正常的。重要的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是双方家长去面对面解决，而像孙岩说的，是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态度。 嗯， 你们两个人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你们两个人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这个占的分量、起的决定性作用，那是最大的。 嗯， 需要你们两个人分别跟自己的父母沟通。 对，如果你们能做通这样一个工作就好了。先你们两个人自己要明白这件事儿。 对， 你跟我们诉说的时候，不知道你的男朋友是怎么想的，是吧？ 对对对。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到的问题是有一位男生说哈，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女生，但这女生呢是有男朋友的。这个女生啊，对我觉得也有点意思。反正我约她，她也出来了。我跟她聊天，她也聊。我这个多晚给她发微信，她要没睡，她也回。我真的觉得她对我是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我问她男朋友的事儿呢，她也跟我聊两句。再问深一点呢，她也就不说了。她说：“嗨，和你在一起就别提她了。”也是这样的，我也弄不明白。我现在吧，我觉得他明白我在追他，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和他那个男朋友就散了呢？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反正我是想追，我是希望他赶紧和他那个男朋友散了就得了。我怎么做呢？ 没人阻碍你去追，但没人能保证你追得成。而且这个女生既然说自己有男朋友，然后现在跟你呢也是朋友吧，对吧？可以一起出来吃饭，可以一来聊天，可以大大方方的去跟你谈她跟她男朋友的事情，虽然不能深谈哈，这从这个角度说就是普通的男女朋友啊，异性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女方的态度其实我觉得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的态度。 嗯， 因为你要想到你作为一个追求这个女生的男生，你完全在她面前应该就是一个 打引号的第三者，因为你是后来人嘛， 嗯， 甚至说有可能成为备胎， 嗯， 哎，这样的一个。而无论你是作为一个后来的人，还是作为一个备胎，你在这个关系当中的决定权，我觉得都很弱， 嗯， 因为毕竟他还是有男朋友在呢， 对对， 对吧？所以说他为什么能跟你做朋友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都很难说，有可能就是觉得，哎，你是一个不错的朋友，然后大家没事可以出来聊聊天啊，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说有事情上能够让你帮忙，就图这个也没有别的， 嗯 啊，但是呢，你自己要愿意多想，愿意多付出的话，谁也拦不住， 嗯，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拦你一下，就是我的观点是，我不太期望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嗯 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女生没有男朋友，我还是觉得你努力的去追一追，我觉得可以。如果再有，而且你感觉他们关系还不错的情况下，最好就不要让自己陷入未来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有可能你付出了很多，但最后没有回报。那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你还能欣然接受吗？ 嗯， 即使你现在说能欣然接受，到那个时候，一般人在那个情绪状态下，还是有点就是失恋的感觉，或者被抛弃啊，或者怎么样的一种感觉，还是很难去平复这样一个情绪状态的。之所以会那样，就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关系这个界限没有搞得太清楚。 对，下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嗯， 男孩子说，男生问我们说，女朋友啊，到我们家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以前来呢，我妈也都没好意思让她干活。那么慢慢的呢，我妈就觉得应该让女朋友也参与干一点厨房的活儿。吃完饭呢，我妈就主动的跟我女友说，嗯，来过来帮我一起洗碗啊。我女朋友也去了，也帮着洗了。但是完了，我妈就说，你这个女朋友啊，不会干家务活儿。我女朋友呢，完了也生气了，对我说，你妈干嘛要让我到厨房干这些事儿啊？我在我们家也不做这些事儿，我不会干这些事情啊，我不去吧对你妈不尊重，可是我去了吧我不喜欢干这些事情，下次你跟你妈说别让我干这些活儿，我该怎么办？ 嗯， 男生已经夹在中间为难了， 嗯， 该怎么办呢？ 这我觉得女朋友处理还挺好的哈， 嗯， 你看她也知道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婆婆让自己干的出于尊重， 嗯 啊，然后她也是笑呵呵的会去干了，对吧？ 嗯， 当然干的怎么样，这个婆婆未来的婆婆的满意不满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她这个处理方式还是对的。 嗯， 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老多人真的做家务这个事情都不太上手。 对， 对吧？如果说做得好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男生，是吧？嗯， 有可能男生还真的做得比女生还好呢。 啊，对，现在做饭啊，干什么呢？ 嗯，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看，就是作为这个夹在这中间的男生，你看，首先你妈妈这边，她觉得女朋友不会做家务， 嗯， 对吧？然后你可以去跟妈妈解释一下， 嗯， 你说为什么她不会做？你看，比如说她在家里，她在自己家里，爸爸妈妈就不让她做， 嗯， 对吧？她很少接触，但是你看，她都从来不做，但是你让她做，她都做，哎，这就看到，你看这是多好的未来的儿媳妇啊， 嗯嗯， 听你话呀，对不对？ 嗯， 她做的不好，你可以慢慢的教她，对吧？ 嗯，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进， 嗯， 但是在态度上她是好的， 对， 对不对？让你妈妈看到好的一方面， 对， 对吧？然后对于女朋友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跟你女朋友表扬一下嘛。你看，你虽然知道你做的不好，也不想做啊，不会做，但是碍于那是老人家的要求， 嗯， 然后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了你不让我尴尬， 嗯， 对啊，然后你去做了，哎，你要奖励一下你的这个女朋友，夸一下的女朋友，对不对？ 对。 他日后呢，你说确实我也会跟我的妈妈呀，这个表达一下，对吧？ 嗯嗯嗯， 就是毕竟还不是我们家的人，不能老这个样子， 对 吧？ 嗯， 而且呢，还有呢，就是不是以后有了这样的事情，比如男生你也可以主动一下呀， 对， 对吧？我来。对吧，两个女人都去歇着， 嗯， 对，妈妈也去歇着，对吧？女朋友也歇着，你们去吃瓜子儿看电视，我来刷， 多好啊，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你们听听大庆老师是怎么做的吧。大庆老师这么一说，此两个女人都开心了，是吧？所以这个男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学会机灵一点，让自己受点累没什么关系，但是让妈妈和女朋友都满意。 对， 而且就这种做家务也不是长期天天做， 对，偶尔偶尔做一下下， 对啊。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私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如果也有问题想参与广播节目的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添加我们，在你的手机微信中添加朋友那儿搜索公众号今夜私语室，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是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找到我们，添加我们，和我们来互动吧。每天节目会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